第101集，薛远回来了。朝廷大获全胜，三方守备军足足20000人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大作用，他们只是斩杀了那些投靠反叛军的豪强，抄了其家产，再将京湖南和江南两地的消息严严实实封锁在了两地，没露出去一丝半点的风声。百姓们受的伤害，在监察处和东陵卫的引导下，比想象之中的更少。损失的粮食和被践踏的房屋，顾元白都有安排。等彻底处理好了京湖南和江南两地的事宜后，已经从京城缓慢向四周发展的大衡国报上才报道了这件事。其他外省的人这才知道，原来京湖南和江南两地发生了战乱，反叛军强夺其两地的豪强百姓，为了钱财粮食踏平了地方豪强。幸亏朝廷反应得快，处理得及时，才没有让百姓们受到更大的伤害。只是许许多多的豪强商户还是被反叛军彻底杀害。这些反叛军没有人性，其首领徐雄元更是残忍地放火烧了大半的怀化府。这消息一出，整个京城都震惊了，随即就是破口大骂。身为圣上的御用笔杆子，常玉言第一时间就站出来歌功颂德圣上的仁爱举措，和痛斥那些贪婪残暴的反叛军。他写了一篇极其精彩绝伦的文章，那文章读起来简直让人想要提刀亲自跑到京湖南去捅反叛军一刀。文里还细腻的悲切地描写了这两地百姓在战乱和逃亡时的痛苦绝望的经历，让人读之好似亲临，泪水都忍不住。最后常玉言呼吁大家， 京湖南江南两地为反使军伤坏，民无归，日报而弃，朝廷欲办此哀之民，重富者捐钱，无钱者捐民，为此地百姓尽上己之一力。 此文一出，因为写得实在是好，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被读书人所知。也是在此时，这些读书人才知晓了京湖南和江南一事，为文中的话而悲痛流涕之后，大笔大笔的捐款就朝着朝廷而去。顾元白看完守备军送上来的从那群豪强手中抢下来的拉帮结伙的信后，也大致摸清了全国各地豪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远近，哪些老实哪些不老实也能从信中获得一二信息。等他将这些东西整理完了后，就听到了全国各地往京城运来捐款的消息。他带着户部尚书一看，两人都有些吃惊。等之后听到人点完数来上报的具体数量时，户部尚书直接倒吸一口气，颤颤巍巍地被太监扶着，转头看着皇上，突然脑子一抽，说了一句， 圣上，咱哪里还有反叛军吗？这也实在是太挣钱了吧。 户部尚书说完这句就挨了罚，蔫了似的从皇宫被圣上赶了出去。顾元白骂了户部尚书后，自己倒是神清气爽。他看着这一车车的粮食和钱财，还有各式各样的捐款，不禁在心里再夸了常玉言一遍， 这就是个宝啊，笔杆子的威力不输锋利的武器。 将常玉言调到正式堂去，让参知政事挑个有经验的大臣带带他。 是。 等他们回来也该论功行赏了。 嘿嘿，薛大人也要回来了。还别说，这月余没见到薛大人，小的还真是有些想了。 你想他？田福生，朕对你刮目相看了。 小的还不是看在薛大人胆子大的份上，除了小的和张大人呀，也就是薛大人敢劝圣上吃饭歇息了。 嗯，但薛远如此大才，待在朕身边倒是有些屈才了。等人回来按功行赏，把他调到朝中，或是在禁军之中统领诸位，也不算是失了其能力。总之别围着朕转了。 欲望一时起，被雄性激素支配下的那一吻也有几分试探的意味。顾元白说忘就能忘，但是他怕薛远不行，所以在他身边待着不如早点离远点。知道薛远对他没心思之后，顾元白还是挺愉悦的，他得让薛远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心思。圣上是在笑着，但这话中的意思却像是对薛远厌弃了。田福生分辨不了其中的深意，只觉得伴君如伴虎， 笑他记下来。 常玉言一朝受赏就被调到了正式堂中，调职那天他当真是满面春风，见人就笑得风流潇洒，探花郎就这么高调张扬的一路来到了正式堂。参知政事将常玉言派给了一位经验老道的官员，官员带着常玉言大致在正式堂中看了一圈，等简单介绍了下正式堂的政务范畴之后，官员就道： 正式堂的事务十分繁忙，你有天赋，便先在新出的国报部中行事，你先同我适应10日，10日之后再由你亲自上手做事。 是。 正式堂的事务确实无比繁忙，常玉言自从被调到正式堂之后才觉得之前的自己甚是浅薄。国报部中，在这里的官员好似每个人都有着一眼就能从各文章奏折之中获取众多暗语和利害平衡的本领，往往常玉言看着极为头疼和半懂不懂的文章奏折，到了他们老官手里就是片刻翻阅的功夫。常玉言有傲气，便埋头跟着学习，终于在10天之内将这些事物跟着上了手。说来也巧，等这10日过去之后，顾元白也亲自来正式堂查看。常玉言从政务中抬起头后，就见到圣上同参知政事笑着从身前走过，他心中一紧，赶紧低下了头，眼前看的都是政务，但却怎么也看不进眼里了。参知政事正好看见了他，还记得常玉言写了一篇让朝廷收获许多捐贡的文章，他很看好这年轻人，此时笑着道： 探花郎今日的政务完成得如何？ 已完成一半了。 顾元白随手拿起一本已经翻阅过的奏折，将上方的批改和整合的诸字看完之后，微微合手： 嗯， 不错，称惶恐远不及诸位大人。 圣上笑了，参知政事也跟着笑了两下。顾元白放下了奏折，继续同众臣往里面走去。常玉言呼出一口气，镇定坐下之后才觉得自己之前甚是紧张，遥想以往见到圣上第一面时还会惊于圣上容貌，之后再见却并非只是容貌之美了。 圣上威严越加浓重，让人连亵渎之心都不敢升起。京城之中楚家楚郎美名远扬，怕若是圣上不是圣上，就要盖过楚卫的名声了。 常玉言思绪飘远一瞬，又瞬间拉了回来，他继续低着头批阅自己桌上的政务，只是有些神思不属。参知政事同顾元白一边走着一边说着近日忙碌出来的结果： 圣上，京湖南和江南两地运过来的数量就这么多了。 顾元白翻看着两地被抄家的豪强家底，感叹道： 这国库都塞不下了。 臣也未曾料到豪强的资产竟然如此之多，按照清出来的良田、中田、劣田的数量一算，以往京湖南和江南两地交上来的赋税不过是其中30%的分量。 以往都说江南是鱼米之乡，是朝廷的粮仓和钱袋子，这次你瞧瞧，钱袋子只交上了30%的税的，指江南和京湖南便是如此，更何论其他地方了。唉，万千良田就被一家子吞并，一家子只交上100亩的税收，我朝尹田尹的严重啊。 但若是京湖南反叛军再来一次，怕是会引起民忧啊。 哪有这么多的反叛军呢？ 顾元白说完这句便换了一个话题，参知政事顺从的不再多问。等从正式堂出来后，顾元白乘上马车，欲睡不睡之间听到田福生在外头道： 圣上，前去清剿反叛军的两位大人回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